悲伤融化。 是我

怀着一个幸运和一个憧憬，多么奇妙的际遇，翻越过千面山顶，他层层白云，绿光在哪里？这湖面般不可思议，像一个奇迹，划过我的生命里，不同于任何意义，你只是路过。 小河心里面连接的是满满友情，难以割舍，整个山坡苹果 是一红头，还有干净纯水打过照应，去直接闪烁天里面还有你就真的快乐，全是好多朋友陪着我们一起走，闭上眼睛静静聆听午夜那串清脆的风铃，需要找个流星，幸福就要彼此互相扶持互相关心，爱让我更自由，一起大声说出口，跟我一起手牵手，真心来永久，这就是爱的生活。感动的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，冰淡的配可乐，爆米花还温热。我感动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，开着车跳远了，回到最初的漩涡。

种追逐。 想对你好，你从来不知道想你想你。